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四只青海特有鹿种白唇鹿十一前夕在北京动物园与游客见面，为市民十一的游园活动增添了一大看点，请听报道。 在北京动物园科普馆广场，青海省北京市举办了白唇鹿的交接仪式。 晶晶、青青、圆圆、念念。 9月20号，这两对白唇鹿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兰县鹿场启程，作为青海人民感谢首都多年来无私援助的珍贵礼物，落户北京动物园。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林业局局长阿志昂江多杰介绍。 咱们坐了84个小时， 开着货车过来的是吧？ 对对对，我们圈子的是2岁到3岁的鹿，这样打在这个地方的寿命也就是10几年了，还可以繁殖，两个公的两个母的。 那个小鹿，它还吃草呢。 在公园科普馆北侧白唇鹿的展出地点，四只白唇鹿安静地吃着草，不少游人从交接现场特意跟过来观赏它们。 给孩子一个多方面的一个教育吧，让他认识一些自然的动物呀，保护一些小动物呀。 白唇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口吻周围有白色斑块而得名，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是中国的特有动物。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张成林说，为了迎接这四只白唇鹿，他们把原有运动场进行了设施改造以及丰容提升。目前看，四只白唇鹿不再有远途的疲惫，身体条件已经恢复到最佳状态。 这几只是更从4000多米的那个高地，人烟稀少的地方来的，它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没有见过这么多华丽的衣服，没有这么多嘈杂的声音。目前适应的速度比我们想的要快，4天的时间，你看，它已经相对比较安静的待在这个位置。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六届非遗文化体验周昨天在石景山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开幕，本届非遗文化周持续到10月4号。本届非遗文化体验周活动将展示展卖京津冀地区15种最具民间特色的非遗展品，同时还有互动体验环节，市民可以参与景德镇陶瓷制作、钩织手工等课程。国庆期间，北京世贸天街、石景山摩天轮、国贸3期、建国门复兴门彩虹桥、金融街、永定门城楼、八达岭长城等处将先后亮起以我爱你中国为主题的灯光秀。永定门城楼南广场灯光秀昨晚首秀，除了我爱你中国5个大字，还投影国旗图案、长城等图案，栩栩如生，耀耀生辉。昨天，位于怀柔桥子镇口头村的圣泉山花海景区营业，在连绵群山和柔软白云的映衬下，1000亩五彩波斯菊组成的鲜花梯田格外喜人。目前正值盛花期，十一黄金周将进入最佳观赏期，预计可以持续到10月底。记者昨天从北京冬奥组委了解到，从今年10月开始，北京冬奥组委将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定为新品上市日，集中上市一批新产品。10月6号是启动新品上市日计划的第一次产品上市发布活动，又恰逢国庆黄金周，北京冬奥组委希望给消费者购买节日商品提供新的选择。在十一黄金周前，文化和旅游部于昨天公布了一批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3名游客被列入黑名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有3到4级的偏北风，短时阵风在6级左右，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比较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只是中午前后紫外线照射可以达到强的级别，外出应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十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诉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今天是国庆小长假放假前的最后一个周六，不论你是在准备出发去旅行，还是依然在工作岗位上忙碌，这个午后诵读小站依然陪你度过一段读书时光。我是静乔。再过2天就是国庆节了，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69周年，诵读小站节目从今天起推出国庆特别节目《祖国颂》，将在节目中为广大听众朋友播出优秀的歌颂祖国、品味秋天的诵读作品。大家不仅在诵读小站日常版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来自北京电台主持人们的诵读，在今天和下周六，也就是10月6号的诵读小站周六版的节目当中啊，也能欣赏到在短版节目当中呈现的不是那么完整的朗诵作品的完整的呈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和朗读声中体味金色秋天的高原与旷达，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首先在文学家的散文中去亲近这个季节，去发现北京之秋的美丽。有人说，一到了秋天，北京就美成了北平。似乎从上世纪开始，许多的文人巨匠都喜欢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来北京城走一走、逛一逛，欣赏着美丽的风景，尝一尝这老北京的秋味儿。郁达夫先生所著的《故都的秋》写出了老北京秋天在他眼里的模样，是清静中带着那么一丝丝悲凉的秋天。这篇文章是郁达夫1934年8月创作的散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为止的这段时间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郁达夫为躲避国民党的恐怖威胁，1933年4月他由上海迁居到杭州，1934年7月郁达夫从杭州经青岛去当时的北平，再次饱尝了故都的秋味，并写下了这篇文章。清、静和悲凉是郁达夫的秋，但其实爱国才是这篇文章的主旋律。故都的秋蕴含深沉的故都之恋、故国之爱，唤起人们对美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这篇文章也被选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当中，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小学生朗读感受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梁岩诵读的《故都的秋》节选。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 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中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月夜、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花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梁岩诵读的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节选。在这个秋天，我们邀请所有热爱朗读的听众朋友们都加入到诵读小站，和我们一起在文学名家的文字当中去品味、去感受这不一样的秋的美丽。参与诵读小站的诵读征集和朗读活动，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说起写秋天的散文作品，林语堂《秋天的况味》也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名篇，而《秋天的况味》和《故都的秋》，一篇深刻厚重，一篇笔调幽默，一篇蕴藏着孤独忧郁，一篇抒发着达观清淡，有着不一样的美感。在林语堂看来，《秋天的况味》就是纯熟，就是弥漫于天地间的难以描述的自由而饱满的诗意。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林语堂《秋天的况味》节选。秋天的况味，节选，林语堂。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的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龙之概，不单以葱翠峥嵘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喧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以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弘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变，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炽发，有无穷的意味。片无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见微微逼波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使我感到同看人烧大烟一样的兴味。或如一本用过20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浑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

他们精心地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果赞。哎，一毛钱的嘞，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皮儿又嫩，水又甜，没有一个虫眼，我的小嫩白梨儿哎。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谧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 在这段文字当中，我们仿佛跟着老舍先生游走在秋天的北平街头，走过街边的糕摊与地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成熟瓜果，听到了果贩们唱出的清脆有腔调的果赞，嗅到了各色美食的香气。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刺激中去感受北平之秋热闹的世俗街景。那么这段文字出自《四世同堂》当中哪一章节？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又是怎样的呢？我邀请到了北京老舍纪念馆馆长王红英为我们解读这段文字。 我是老舍纪念馆馆长王红英，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老舍先生《四世同堂》作品中有关秋天的描述。《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作品当中规模最大、写作时间最长的作品之一，有100多万字，一共描写了250位人物，有名有姓的主人公一共56个，这也是空前的，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了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四世同堂》虽然是描写北平的一个小胡同里发生的故事，但它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地理背景却是史诗性的和全国性的。它由第一段，由卢沟桥事变写起，直到战争胜利，是一部从头到尾描写抗战的巨作。这部小说呢，是1943年11月，胡杰清先生呢携他的子女来到重庆北碚与老舍团聚，在多蜀斋，胡杰清向探望亲戚们讲述了日军的残暴罪行，讲述了北平乡亲们的悲惨生活，讲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听得收获最大的就是老舍先生，他说要写一部长达100万字的新小说，写北平人在沦陷区所受的灾难，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爱国，写这个古老城市的老居民们文化包袱，也写他们的觉醒。老舍称它为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这就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共分3部，那我们都知道前2部《黄祸》和《偷生》是老舍先生是在重庆写的，第3部《饥荒》是在美国完成。1949年，老舍先生亲自校订并在美国出版了《四世同堂》的英文结译本，取名为《四世同堂》。帮老舍先生翻译这本书的是普爱德先生，他出生在中国，虽然看不懂中文，但听得懂，所以翻译过程中老舍把自己的手稿一段段地念给他听，他译为英文后记录下来再加以润色。2016年，这份译成的完整稿草稿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被发现。因为老舍先生生在北平，长在北平，而且他写了一辈子的北平，就是我们现在的北京，那老舍先生和北京是分不开的，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先生。老舍一生写过很多地方，不管身处何处，他写的最多的便是北平。他写过北平的种种，最爱的是北平的秋天。曾在《住的梦》一文中说过，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为大家带来的是诵读小站国庆特别节目《祖国颂》。回眸历史，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中，有许多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而今天我们就要提到其中的一位代表，方志敏。说到方志敏，大家肯定不会陌生，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缔造者。1922年，年仅23岁的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他被抓捕，同年8月牺牲，年仅36岁。和一般的革命家不同，方志敏还是一位文采斐然的诗人。即使入狱之后，他在冰冷的铁窗下仍然书写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震撼人心的绝唱。《可爱的中国》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在狱中的遗著，他满怀爱国主义激情，象征性地把祖国比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他以赤子之心写下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当时中国所处的水深火热的斗争环境。每当我们吟诵方志敏的不朽诗篇，无不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忠敢义胆而肃然起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梁岩诵读《可爱的中国》节选。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一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孩儿们的偎依。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位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 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位天资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着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篇经典的爱国作品时，我们已很难接近作者当时的心境。不少人怀着对方志敏的崇敬之心，阅读他的文字，寻访他曾战斗过的地方，给自己心灵一次洗礼。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朗读的是我国著名文化学者梁衡于2016年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采访方志敏战斗所在地之后写下的散文《方志敏最后的七个月》节选。这篇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现在我们重读他的狱中文稿，提到最多的是死，随时准备死，怎样死，死前再抓紧为革命做点什么。当然和死相对应的还有生，为谁而活，怎样活，这是抢分夺秒在敌人的屠刀下书写的一部生死书，一篇人生解读录。读狱中稿，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坦然面对死亡，同事中还有独臂将军刘畴西等三个红军高级干部，他们吃饭、下棋、谈天、写文章。死是无疑的了，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我们常是这样说笑着。他们准备好了临行前呼的口号，每天牢门一响就准备敌人上来打开脚镣拉去枪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敌之残忍居然懒得开脚镣，推出枪毙后连镣同埋。多年后人们就是凭着脚镣上的号迹才确认了烈士的身份。读狱中稿，我们明白了他在死亡面前为什么这样从容。原来他是为民族赎难，明知是死也要飞蛾扑火以身殉国， 文稿中有一大部分是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揭示民族的苦难。佃户向地主租田，一般都四六分，地主做得六成，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佃户生活受饥挨冻，甚至不能生存。每到年关，被逼租逼债、卖妻育子、掉进投水一类的悲惨事不断发生。他以自己出生的村子为例，共有80余户，其中欠债欠租、朝夕不能自给的就有70余户，比较富的只有2户。他家是一个中农，还要租种地主的地才能维持生活，男孩子只能勉强读个私塾。他少年时印象最深的是父母为他读书举债的愁容。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所以农民造反是必然的。到年关时，常主动催促地下党举行暴动。读着这些文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林觉民在《与妻书》里说的“遍地星云，满街狼犬”。国难当头，唯有一死，这是共产党及其之前的一切革命党共同的报复。读狱中稿，最让人落泪的地方是他自己生之无望，但对事业仍不改初心。他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自叹再也不能为党工作，沉痛自责。最后一战没有下决心硬冲过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死命。我们虽在狱中，总是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在《可爱的中国》一书的结尾，他甚至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自己身后事，充满了浪漫憧憬而无一丝的悲哀。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忱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琴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了。他写这一段话的时间是1935年5月2日，是时红军正在抢渡金沙江。多年来，方志敏的故事先后多次被搬上银幕，他的文章也被收录在小学教材里，激励和引导着一代代人的成长。国家大剧院也把方志敏的故事搬上了歌剧舞台，通过演员的表演和歌唱家们的演唱，用另外一种方式带我们走进那段峥嵘岁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一起来欣赏歌剧《方志敏》的精彩选段。 Oh,